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他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江淮岸一眼就发现了叶梦薇涂的粉色唇彩，把那张线条优美的嘴唇凸显得让人想入非非。江淮岸的眼神像舞台上的追光灯一样追随着叶梦薇，等他坐下来，江淮岸把包装得格外精美的礼盒推到了叶梦薇面前，含笑说，打开看看，喜不喜欢？叶梦薇惊喜地看了一眼，慢慢地把盒子打开，然后她呆住了。每个女人都喜欢收到礼物，尤其是来自自己心爱的男人的礼物。有时候感情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要落在有形体的事物上才让人觉得踏实。叶梦薇之所以呆住，并不是因为那对手表有多么精美，更重要的是她对以手表为礼物的理解是江淮岸要送她时间，许多的时间，也许是一生的时间。江淮岸拿出纯白色的那只小巧的表，抓过叶梦薇的手，笨拙地给她戴上，再把稍大的纯黑色的一只戴在自己手上。有了手机，江淮岸平常没那么喜欢戴表，此刻两只戴着情侣表的手并放在一起。沉默了好一阵儿，叶梦薇说，谢谢你，非常喜欢，只是以后再也不要送礼物给我了，我会变得很贪婪，我会要很多很多的东西，甚至包括你，所以警告你不要来刺激我心底的欲望。说完这段话，他顽皮地笑出声来，以此表示自己刚才是在开玩笑，其实他知道不完全是玩笑。江淮岸也笑，我不怕你有多贪婪，我正准备着把整个世界都送给你。江淮岸叫了一支法国进口的红葡萄酒，悄悄按亮了房门上请勿打扰的标志。他们本来是面对面坐着，半瓶酒下去，江淮岸坐到了叶梦薇这边来，他把他拥在怀里。叶梦薇羞涩地低下头，但并没有拒绝。其实采取这样的行动，江淮岸心里是有些忐忑的，他既觉得有些羞愧，又担心受到叶梦薇的拒绝。不过有了酒做掩护， 总算有了一层保护。他找了个话题说，微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表给你吗？为什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故事？江淮岸把钟爱一生的故事讲给叶梦薇听，他记得很清楚，那次到成都出差时，他已经和姚佳怡结婚两年了。非常奇怪，他当时想要和一个女人钟爱一生的时候，他内心所指向的就不是姚佳怡，而仅仅是一个面容不清晰的美好女性的形象。或者每个男人心底都有一个不确定的美好的女子，那只是一个纯美的女性形象的化身。对于有的人，这个化身有机会附着在一个具体女性的身上，对于有的人，那永远只是一个影子。听完故事，叶梦薇把头轻轻地靠在江淮岸肩上，懒懒地什么也不说。当江淮岸低头要吻她的时候，她却摇头开始挣扎。江淮岸马上停止了动作，他想让他心爱的女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他。这时江淮岸的私人手机里进来一条短信，是他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发来的，那是外市的一位市委副书记，两人交情不错。江淮岸边看边哈哈地笑出了声来，然后把手机递给叶梦薇。短信是这样发的，人力资源部门为了帮助精英人士过好女色关，保证事业稳定不受威胁，特急发文，杯酒识女人。一，酒到杯干，来者不拒，是豪放的女人，极好的红颜知己，可多交。二，别人贫劝，滴酒不沾，是淑女，这种女人虽然不解风情，但一旦用情绝对专一，可少交。三，酒不多喝，却爱装醉，是聪明的女人，这种女人自我控制力强，且做事讲究手段，目的性很强，要量力而行的交。四，老想灌醉别人，自己却滴酒不沾，这样的女人如果长得貌美如花，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件致命的武器，要慎交。五，不该醉的时候偏醉，太容易动感情，是那种爱起来天翻地覆的麻烦女人，要慎交。六，该醉的时候偏不醉，是冷静的女人，这种女人性格坚强，孤芳自赏，观察力敏锐，能洞悉男人的心灵，要断交。七，只有失意时才喝酒，是脆弱的女人，这种女人很容易受伤，既拿不起也放不下，要适当保持距离。特此提示，仅供内部参考，望各类人士自律。叶梦薇看着也笑了。江淮岸投桃报李的给对方也转发了一条前两天收到的短信，中国人为啥要喝酒？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平民百姓不喝酒，一点快乐也没有，兄弟之间不喝酒，一点感情也没有，男女之间不喝酒，一点机会都没有。祝您工作生活开心每一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近来在领导干部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短信文化，大家互发短信，一来沟通感情，二来交流信息，三来共同娱乐，人人乐在其中。当然，这些小段子传达的信息良莠不齐，也要学会洋气。江淮岸发短信的时候，叶梦薇拿起放在茶几上的火柴盒，划燃了一根，默默看着它燃尽， 又再画一根。在火柴摇曳的光里，他的脸孔没来由的有淡淡的忧愁。江淮岸发完短信，仍然抱着叶梦薇，问：“薇薇，你是哪种女人呢？你看呢？ 我看啊，你是第二种。” 叶梦薇听了，哈哈笑了起来，似乎忘了刚才没来由的忧伤。她笑着说：“ 哼，我呀，根据不同的场合，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种女人，你看怎么办？” 江淮岸就用力地把她抱得紧紧地说：“就这么办。”叶梦薇叹息一声，依在江淮岸怀里，什么话也不说。两人就那么相拥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江淮岸的手偶尔想要不老实，却又总是自觉地缩回去。叶梦薇突然清醒过来，她说：“ 哎呀，我要走了，明天我还有一个采访任务，要起得很早。” 其实叶梦薇说有采访任务只是借口，她是不想让江淮岸和她一起待得太久。江淮岸有自己的家，有叶梦薇触摸不到的世界，叶梦薇不忍心去扰乱他。叶梦薇觉得自己活得真是很煎熬，这种又幸福又痛苦的滋味太难承受了。有时候她甚至心里特别羡慕陈珊珊，至少她是勇敢的，想爱就爱，什么也不顾。可是自己呢，明明心里有一团火，要把整颗心都烧焦了，却要千方百计地藏着。藏是藏不住的，却也没办法让它不要烧成一场明火。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颗心终有一天慢慢化成灰烬，就像它刚才一根接一根划亮的火柴一样。其实江淮岸的内心也有同样的挣扎，他知道自己应该克制，不能放纵，但他脑子里印满了叶梦薇的影子。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愿意为了叶梦薇可以把身外的一切都抛开。他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潜意识里是为了回避姚佳怡的，他不去想他的家。他突然想通了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有君王不要江山而要美人。江山虽然如画，但毕竟是死的，而美人却是可以如此的贴心贴肺的。当然，这只是头脑发热时候的想法，冷静下来就会认为，如果没有江山，也很难有美人。如果有了江山，想要美人就变得非常容易。江山和美人，大多数时候，二者可以兼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坐在江淮岸副驾驶的位置上，叶梦薇显得心事重重，江淮岸似乎理解他，但他没有亲口说出来，这理解始终有隔。江淮岸说：“薇薇，我想到你家里去看看，好不好？我很想了解一下你的居住环境。”江淮岸停好车，语气非常坚定。叶梦薇踌躇了一下，竖起右手的食指，露出了顽皮的笑容。那就看一眼。江淮岸笑着打了一下他的手。环顾叶梦薇这间舒适的小房子，江淮岸的目光最后在墙上的那幅画中定格下来。 叶梦薇轻言细语解释了画的来历，江淮岸深深的动容，他把叶梦薇拥在怀里，下巴轻贴着她的头发，喃喃道：薇薇，我今晚不走了，好不好？叶梦薇有短暂的沉默，在这一瞬间，浓烈的爱的感觉溢满了她的心房，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张开的，都热切地发出呐喊，希望江淮岸真的能够留下来。她不说话，江淮岸热烈缠绵地吻住了她。叶梦薇不由自主地闭上双眼，忘情地回应着，她感觉自己就要被击倒了。可突然，叶梦薇清醒过来，她的理智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她不停地摇头，一咬牙，坚决地、用力地把江淮岸推了出去，一转身，关紧了门。他无力地靠在门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他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埋藏在心中的感情却一次又一次如此迅猛猛烈地升温。眼看着一场大火就要蔓延，这场火如果真的烧起来，它的杀伤力是不容忽视的。叶梦薇并不想成为一名纵火犯，却如此身不由己。他完全没想到自己会真的爱上江淮岸，而且爱得那么深那么重。早知道他和他居然有这样的一场爱情，当年他还是他学生的时候就应该紧紧抓住他不放。可是命运如此无常，谁又能预知未来呢？江淮岸被叶梦薇推出房门的时候，有些沮丧，甚至觉得自尊心狠狠地受到打击。他想起曾经有多少女人主动向他献殷勤，却被他巧妙拒绝的场景。但他很快理解了叶梦薇，理解了他这种表现背后的身不由己、无奈和善意。江淮岸默默地看了一眼那紧闭的门，叹息一声，转身走了。他知道，叶梦薇心里的门是向他敞开的。江淮岸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一点，姚佳怡还在等他，没有入睡。江淮岸有些不安，他的不安仅仅是因为回来晚了，影响了姚佳怡休息而感到不安。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自己跟叶梦薇交往，江淮岸完全没有内疚和不安。他爱叶梦薇，真心地爱上了她。他认为这跟任何人，甚至他的妻子都无关，他不需要觉得内疚。其实江淮岸很少回来这么晚，当然有时候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会比这更晚，但以前每次回得特别晚的时候，他都会告诉姚佳怡是怎么回事。江淮岸很少撒谎，也不需要撒谎，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今天他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干脆什么也不说，只是抱歉地对姚佳怡笑了笑，然后把手搭在姚佳怡肩上说：佳怡，跟你说过了，如果我超过十一点半没回家，你就自己先睡。姚佳怡有些不高兴，但她勉强地压抑了自己，淡淡地说：我先睡也没用，睡不着呢。江淮岸说：好，我以后尽可能在十一点半之前到家，行了吧？姚佳怡打开他的手，给他调好热水，没好气儿地说：还不快去洗澡。江淮岸洗完澡上床之后，搂着姚佳怡很快就睡着了。细心的姚佳怡 觉察到江淮岸进门的时候眼神特别清亮，但表情有些迷离。他还发现了江淮岸手上的那块新表。姚佳怡的闺中密友向他传授过经验，一个成功男人如果不声不响地突然换了新东西，比如手机、手表、皮鞋、皮带、衣服等物品，当妻子的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那往往说明这个男人可能有了新人。所以现在不少男人一旦跻身成为成功人士，逐渐会做的一件事情往往是取得购买衣物的自主权，借口是老婆买的东西没品味没档次，哪怕是以前老婆买什么他就穿什么。而实际上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空间，因为他的情人很可能要送他类似的礼物，或者他要和他的情人拥有同一个系列的情侣套装作为信物。不少汉妻明令自己的丈夫不可以自己买东西，必须老婆陪着去买。而姚佳怡不是汉妻，在江淮岸面前她也强悍不起来。江淮岸睡得很沉，解下的手表放在床头柜上，他的手搭在姚佳怡的肩上。姚佳怡拿起那只手表恐慌地盯着看，一夜都没有合眼。他敏锐地察觉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前江淮岸也收到过礼物，包括手表，而且那是些非常昂贵的手表。江淮岸通常是看都不看，直接交给姚佳怡让他去处理，他自己根本就不闻不问。而这块手表他却戴在手腕上，说明这块手表要么是特殊的人送的，要么表示特殊的含义。以前江淮岸很少会超过11点钟回家，因为他每天都很忙，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否则第二天精神会受影响。如果他回家比较晚，他会跟姚佳怡解释原因是什么，开会呀、见外宾呐、处理重大意外事件呐，总之会简短地跟他说说情况。可是这一次两件不符合常规的事情同时发生，来历不明的表，回家这么晚却什么也不说。不只是不跟他说，他还不自觉地用他的表情和身体语言表示他不想说什么。姚佳怡是个敏感的人，是个聪明的人，是个能够自我控制的人。他既然感觉到江淮岸什么也不想说，哪怕他心里有1000个疑问，他也只能什么都不问。是的，肯定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姚佳怡必须设法弄清楚。 以叶梦薇为首的3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叶梦薇因为一个口误的玩笑而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她在故事里寄托了自己的感情。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